让中国人民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今天是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本次丰收节以庆丰收感党恩为主题，主场活动在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盛大开幕。总台记者梁叶、朱敏报道。 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设立在浙江嘉兴市南湖区七星街道农业公园内。上午8:30，中国农民丰收节群众联欢活动正式开始。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宣布，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农民丰收节的主题为庆丰收感党恩。今天我们齐聚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浙江嘉兴，共度佳节，共庆丰收，共感党恩，有着特别的意义。 活动以悠扬的江南队歌拉开序幕，江南渔民号子、劳动号子的传递也是丰收的起航。古典声声中再现江湖传说，非遗传承人带来南湖传拳、高杆传技，一轮轮惊险绝伦的表演引得观众频频叫好。嘉兴主场的主舞台以红船为主元素搭建，歌舞表演、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表演、水上特技表演等10个特色节目悉数亮相，在水天世界里感受长江水文化的无限魅力。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嘉兴群众联欢活动总导演施国庆表示， 中国共产党历来最重视农民和土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以及18大以后，农村发生的深刻的变化，农民的变化，这个农民的变化不光是物质上的变化，而是精神上的变化。所以我们整台晚会基本上都是围绕农民对党的感情，再展开我们老百姓他们这种幸福感、获得感。 活动现场一场农品市集热闹开场，100个展位展示展销长江流域特色优势农产品和地方特色小吃，有四川、贵州等地的芭蕉锅巴、芭蕉素肉，浙江的金华火腿，以及嘉兴当地的黑大蒜、蜗牛、菊花茶等。嘉兴市某合作社负责人沈福良带来了当地特产蜗牛。 我们这个叫中华白羽蜗牛，它一年下6次蛋，2个月下一次，通过我们企业的初加工、精加工，成为了一道西餐跟中餐菜肴，我们已经成为嘉兴的一个地方的特色，也是老百姓餐桌上的一道名菜了。 嘉兴主场活动还包括农民春晚、种业振兴希望之种接力活动、献青春助丰收、农创实践活动、联产销促增收、金秋消费季展销活动等，从19号晚一直持续到24号。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以视频方式同文莱立法会议长拉赫曼举行会谈。栗战书说，中国和文莱是隔海相望的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与哈桑纳尔苏丹共同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边关系发展进入快车道，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务实合作持续拓展，人文交流更为紧密，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良好沟通和配合。栗战书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发展同文莱的友好关系，愿同文莱做真诚相待的好朋友，共同发展的好伙伴。今年是两国建交30周年，愿双方以此为契机，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共同推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一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战略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坚定支持。二要加强抗疫合作，共同战胜疫情。三要对接发展战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四要办好建交30周年庆祝活动，深化人文交流。栗战书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文莱立法会一道加强交流与合作，保持高层交往，推动各专门委员会、人大代表与议员之间的交流，出台或修订有利于双边关系发展的法律文件，积极分享在依法治国、发展规划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继续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中保持良好协调配合。拉赫曼表示，文莱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的长期友好关系，感谢中国支持文莱抗击疫情，积极提供疫苗，这体现了两国的友好关系和双方共同应对疫情的努力。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将全面总结国际社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经验，谋划未来十年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蓝图。COP15 执委办主任、生态环境部生态司司长崔书红表示，本次会议将是历届大会最特殊的一次会议，也是历时最长的一次会议。 COP 大会它是两年一届啊，因为这次疫情的影响啊，从 COP14 到现在已经超过了两年。所以这次会议的话将选举 COP15 的主席，进行 COP15 一般性议程啊，我们要在昆明举办生态文明论坛。那么这个生态文明论坛的话也是这次大会唯一一场啊现场举办的平行活动。 第一阶段会议将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召开，第二阶段将以线下会议方式召开。目前第一阶段大会议程基本确定，线上线下参会代表正在完成注册，各项准备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崔书红介绍， 那么第二阶段会议打算是明年上半年在昆明线下举行，线下磋商主要是围绕这个 COP15 核心的议题，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啊，围绕这个核心议题进行磋商。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王天喜介绍，目前大会筹备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 目前呢，已经完成了会场硬件的提升和设施的改造，大会的场馆、接待酒店等区域实现了五级基站的全覆盖，重点关键区域呢实现了免费 WiFi 的覆盖。9月30号呢，我们将完成信息系统建设的联调测试。 第十七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开幕。作为首次以线下与线上互动结合方式举办的一届重要展会，本届文博会展示方式多元，展览内容丰富。总台驻广东记者周宇、朱平、陈丽报道。 第十七届文博会线下主会场从今天起到27号闭幕，为期五天，前两天为专业观众日，后三天为公众开放日。云上文博会平台设在文博会官网、微信小程序文博会家，与线下主会场展览时间同步，五天24小时开放。本届文博会共有2468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参加主会场展出，另有线上参展机构和企业868家。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全部参展，其中福建省线上参展。此外，来自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线上参展。 这次文博会给我的震撼是非常大的，我觉得不虚此行。 在14号展馆智慧广电展区，记者看到这里展示了近年来以智慧广电战略为引领开启的产业发展新路径，以及高新技术与智慧广电深度融合、相互赋能涌现出的高新视频 TVOS、 智慧广电加城市治理加垂直行业等新技术新应用。展区负责人， 展区呢有12家参展商参展，那么这12家参展商呢将会构成我们整个在过去的一两年当中智慧广电在探索当中的一些成就和目前正在探索的路径。其中呢，这个整个展区呢包含了六大分展区呢，分别是智慧广电、媒体融合创新性的这个成果展区，还有5G加 4K 的高清互动展区，还有我们的 VR 体验展区，以及文化加科技的展区等等。 本台消息，教育部今天召开双减工作通气会，根据基础教育双减工作监测平台直报信息，截至昨天，有16万所义务教育学校填报了有关信息，其中超过 98% 的学校出台了作业管理办法，超过 64% 的学校，绝大部分学生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业。在收到的 5737.7 万份无记名网络调查问卷中，99.6% 的学生家长反映，本学期老师没有给家长布置作业或者要求家长批改作业。97.5%的家长对学校新学期减负提质的各项措施和成效表示满意，其中60%以上家长表示非常满意。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继续完善配套政策，加快预收费监管等其他配套政策法规的制定进度，研究修订竞赛管理办法，治理打着国际旗号的各类竞赛。在监督检查方面，加大对一对一、高端家政、众筹私教、住家教师等隐形变异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适时开展双减大督查，对工作进展缓慢的省份加强针对性指导帮扶，对履职尽责不到位的地方和人员严肃问责。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假期，全国邮政快递业运行平稳有序，共揽收投递快递包裹近18亿件。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国家邮政局邮政业安全中心数据管理处副处长许良峰介绍，中秋假期期间，全行业日均揽收量与去年中秋国庆假期相比增长 47.33%， 日均投递量与去年中秋国庆假期相比增长 48.63%。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共揽收快递包裹近18亿件，去年是12亿件左右，增加了近6亿件，其中揽收快递包裹8.5亿件，与2019年中秋假期相比接近翻番，投递快递包裹9.3亿件。 上述数据也反映了我国消费市场升温势头明显，线上线下消费活跃。许良峰， 中秋假期期间总体上全行业的是保持高位运行的一个态势的，这主要反映了线上线下的一个消费活跃，总体的货物流通比较顺畅，特别是线下消费加速向线上转移，更多的老百姓选择网购和快递采购过节时必需品和礼物。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5例，本土病例28例，福建20例，其中厦门市17例，莆田市3例，黑龙江8例，均在哈尔滨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4例，均为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990例，其中重症病例14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8658万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今年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0亿元人民币国债，分3期发行。今天发行首期人民币国债80亿元。 应急管理部、公安部近日决定，从今年9月到明年6月，联合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打击假冒政府网站、制售假冒安全生产证书专项行动。 据气象预报，今天起到26号，海河流域自南向北将有一次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大部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决定，自今天12时起，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 北京市已制定印发《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力争通过5年左右时间，全面提升北京国际知名度、消费繁荣度、商业活跃度，打造2至3个千亿级规模世界级商圈。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焦莹报道。近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8届会议举行与当代刑事奴役问题特别报告员对话，不少国家对美国贩卖人口、强迫劳动问题表达关切。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今天在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中国对美国贩卖人口、强迫劳动问题表示关切。 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几组数据。过去5年，每年被贩卖到美国从事强迫劳动的人口多达10万，其中一半是被卖到血汗工厂或遭受家庭奴役。美国至今约有50万名从事农业劳作的童工，很多孩子还不到10岁，每周工作时间长达72小时。美国有24万至32.5万妇女和儿童遭受性奴役，儿童遭遇性贩运后平均仅能存活7年。 赵立坚表示，美国贩卖人口、强迫劳动问题一再发酵，与美国政府的故意无视和毫不作为密切相关。 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未批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美国也没有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美国应立即采取行动，批准相关的人权公约，大力打击贩卖人口、强迫劳动的犯罪行为，解救那些无辜的妇女和儿童，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国际社会 将继续对美国贩卖人口、强迫劳动问题提出关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机制应继续对此关注，并采取必要行动。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亿2937万3963例，死亡407万5111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4254万5119例，死亡681197例。总台央广记者邢思佳综合报道。 据美国媒体报道，新冠疫情期间的教学压力令美国教师的退休和辞职激增。美国公立学校多年来一直存在的师资短缺问题雪上加霜。今年6月，对美国全国教育协会2690名成员的一项调查显示，32%的人表示，新冠疫情促使他们计划提前离开教育行业。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当地时间22号晚批准向65岁及以上高风险人群提供辉瑞新冠疫苗加强针。此次批准的可接种辉瑞疫苗加强针人群包括65岁及以上人群、患有严重疾病的高危人群以及工作处在高风险的人群，如医疗人员、学校教师、幼儿园工作人员、超市员工、监狱人员等。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阿卜杜拉·沙希德22号表示，将于明年主持召开一次关于实现全民新冠疫苗接种的高级别活动。这场高级别活动旨在协调全球行动，解决疫苗分配不公，完成全民疫苗接种。亚洲方面，新加坡卫生部宣布22号，新加坡创疫情爆发以来新增感染病例新高。总台驻新加坡记者孙慕宁介绍， 9月22号，新加坡卫生部称，自9月9号新加坡确认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突破7万例以来，不到2周的时间内，新加坡新增确诊病例已经累计突破1万例。卫生部长王以康坦言，新冠肺炎疫情发展迅速，超出政府预期。新加坡所有医院从9月24号至10月23号将暂停家属探视，以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此外，从9月24号起，新加坡高风险病患到医院接受急诊治疗时，必须接受强制抗原快速检测。 巴西总统府当地时间9月22号发布消息，由于巴西卫生部部长凯罗加日前确诊新冠肺炎，包括总统博索纳罗在内的出席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巴西代表团成员返回巴西后将进行5天居家隔离。根据巴西卫生质量监督局的建议，巴西代表团成员将在这个周末再次进行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者可恢复日常工作。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新冠疫情导致联合国2030年议程中所包含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进展受阻，危及数十年来的努力成果。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呼吁通过对话建设一个没有霸权、尊重不同宗教和政治制度、践行多边主义、恪守国际法原则的新世界。 智利农业部长22号表示，新一季的车厘子将很快进入中国市场。智利生产和出口行业已做好准备，确保向中国市场提供高质量车厘子。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石静飞、吴京、玉磊，主播舒心、张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